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S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五十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保安，更多的医护人员赶过来，然而走廊上别的病房里被煽动的病人也围了上来，医护人员与病人混战在一起。这一场暴乱持续了整整半个钟头，直到全副武装的武警持枪进入。医院的设备被砸烂，地上躺着破碎的输液瓶，六名医护人员被殴打致重伤，十二名工作人员被感染，封恒的肋骨断了三根。护士长林红被四名病人围殴致重伤施救，于次日凌晨死亡。白衣天使陨没了，而伤害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耗尽心力救治过的人。这一夜，传染病医院里的医护人员集体罢工，躺在病床上的病人们再也没有了温言细语的鼓励。看着窗前渐渐亮起的晨光，他们终于从那场梦魇般的疯狂中清醒过来。天蒙蒙亮的时候，沈四送徐之仪回学校，校园里安静极了，一切都还在沉睡，最勤奋的学生也还没有起床。徐之仪回头冲车里的沈四挥手，看着跑车缓缓驶离出视线。 徐教授， 清越柔和的女声在他的身后响起。徐之仪回头，打扮得优雅如常的朱玲正端着餐盒站在他身后，唇边噙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徐之仪转眉冲朱玲点点头， 刚回来。 朱玲饶有兴致地上下打量着徐之仪。徐之仪还穿着昨天那身衣服，浅驼色的薄尼绒外套皱巴巴的，像是被人狠狠揉炼过。他一向苍白的脸上还带着一点未消退的春意，是的，是春意。此刻太阳正要冒头，朝霞格外的充满活力，洒在人身上带着耀目的红。徐志毅的眉梢眼角上便镀着这样一层绯红的春色。朱玲望着视线尽头的跑车转念一笑， 看来你不止拉到了赞助。 徐志仪难得睡了一夜的好觉，正神清气爽，也没有忌讳他言语里的揶揄，更不想分辨。他与沈思那种微妙的朋友关系很难对常人解释，故此只浅笑道， 你想多了，你照照镜子就知道什么叫证据确凿。 朱玲意味深长的一笑扬长而去。回到宿舍，徐志仪一头扎进浴室准备沐浴更衣，继续埋头苦睡。然而一抬头，他竟然被镜子里的自己的脸晃花了眼。镜子里的女人长眉飞扬，唇角不自觉地上翘，那双暗沉沉的黑色眸子像是被人从内部点燃，亮得像春日的艳阳，连近来灰败憔悴的面颊上也好像被人揉了一把盈盈的珠粉。徐志仪下意识地伸手抚上了自己的面颊， 有这么明显吗？简直是春情荡漾，大地回春啊。莫非沈思的吻有十全大补丸的功效？ 徐志仪怔怔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难道自己恋爱了？他的心口一慌，捂住胸口，像是突然被人从内部攻陷，城池失守。他惶惶了片刻，惊讶于自己的后知后觉，什么时候他与沈思已经如此亲密了呢？徐志仪伸出手指点在自己的唇瓣上，那个软乎乎湿润润的吻挥之不去。但转念想到沈思那句 Just a kiss， 单数荧幕上沈思就不知道吻过多少女人的唇，他又凭什么产生起念呢？他们一个是举世瞩目的大明星，一个是实验里孤独的女学究，有什么交集呢？ 如果不是沈思需要他去替他拯救世界，其实徐志怡从来不觉得自己有救世的能力，他只是单纯的喜欢做研究。他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没有神圣的使命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工作者，想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然而现在他在梦想之外产生了新的盼望，他知道这小小的盼望如果不早一点掐灭，他们之间身份的鸿沟会让他跨出第一步的时候就跌进深渊。徐志怡吸了口气，缓缓地吐出，告诉自己 Just a kiss。 沈四刚洗过澡，正坐在床上发邮件给预言师。我吻了他， 使用我教的方法。 邮件回得超级快，仿佛一直在等待这封信。 对， 趁他不注意。 对心仪的女人绝对不能君子，你若征求他的同意，答案永远是 no。 老头子明显经验十足。 可他咬了我。 沈思回忆着徐志怡恶狠狠的牙印，嘴唇似乎还残留着那甜蜜的疼痛。 That's my girl。 老人几乎是带着骄傲的回应， 他又主动吻了我。 沈思见不得老头子那种幸灾乐祸的语气，果断炫耀起来， 你今晚赚翻了。 不知为何，沈思觉得老人的语气酸溜溜的， 可惜那是一个无意义的吻。 沈思忍不住说了实话， 那你需要练好你的吻技。 老人恨铁不成钢。 怎么练？找两瓣橘子。 你就是这样自娱自乐的。沈思扑哧地笑出了声，一口水喷在手机屏幕上。 你以为一个孤老头还能有别的娱乐方式？你还不引以为戒，勤学苦练？ 那我还是在梦里练吧。沈思向后一仰，倒在了枕头上，睡死过去。老人心头一松，那股支持自己的力量一下子就流泻了，身体顺着椅子滑落，啪的一声重重地倒在地上。同样躺在床上的徐之仪却无法入睡，他刚刚接到了苏青的电话，医院暴动，方恒重伤，好在并没有感染。部里面决定让徐之仪立刻将现有的实验报告上报，方恒从传染病医院转移回他的本院。这是疫情爆发后他第一次离开那个与外界隔绝的世界，能够自由地呼吸。可是他却没力气睁开眼睛多看几眼。徐志怡当晚便去医院看了方恒，陪着方恒的父母静默了几刻钟，他受不了那种压抑的气氛便离开了。就算出了病房的门，徐志怡的眼前仍然是昏迷中方恒死寂一般的脸，就像是没有月亮的夜晚连星光都熄灭了。他连午饭也没有吃，匆匆赶回了实验室，将所有的实验数据整理出来，写了一份详细的报告。等把手上工作做完，已经是晚上了。第二天他亲自跑到了王院长办公室，将报告交给他。王院长沉吟了很久才说道， 志怡，其实我也知道一切太仓促了，这个实验结果需要多方验证，我们缺乏大数据的支持，贸然投入疫苗的研制会很冒险。可是上面压下来，我们也不得不听从啊，外面的疫情确实拖不起，等不得了，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就由我承担吧，总归我年纪大了，这个院长当不当都没关系了。 徐志怡没有说话，心中念着方恒，想到那一夜医院里惨烈的对峙，病人的情绪要被逼到何种绝望的地步才会丧心病狂到想要与救治他们的医生同归于尽呢？他们是把对病毒的憎恶、恐惧、怨恨都发泄在了医生身上吧。这种仇恨的情绪一旦蔓延开来，整个社会秩序都会分崩离析。 确实等不得了。 徐之仪郑重地对王院长说，是我提出要用 K 病毒促内部贡献 SHN1， 而且我们的实验确实成功了。就算有万一也是形势所迫，不怪我们团队的任何人。我已经在提交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我们还缺乏大量的实验数据支持，此方法还需要多方验证，而且病毒与病毒结合，一旦大规模的使用会引起什么不良反应，短时间是看不到结果的，需要几年的时间来观察。 但是如果部里坚持要投入疫苗的生产，我们也会全力配合，出了问题我承担。王院长不忍看徐志怡一脸沉重，安慰道，志怡，其实这么短时间我们能得出眼下的结论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我们要向好的方面看，反正还有临床实验，万一有问题那一关也通不过的。徐志怡叹了口气，也只有等着临床试验了。能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传染性极强，老鼠、猪、禽鸟、人都是传染源，防不胜防，很快欧美国家也出现了感染者。但幸运的是，疫苗的研制进展也很快，短短两个月后便进入到了临床用药阶段。这天早上，徐志怡又在实验室里盯着任菲菲与冯令达做病毒结合实验，查看结合后的病毒活跃情况。朱玲从外面进来，脸上带着久违的大大的笑容，那笑容里有说不出的轻松与骄傲。 成功了，第一批临床实验的20名病人，有16人痊愈，有3人平稳好转。一向矜持优雅的朱玲也忍不住用力挥着手，向所有的研究人员公布这一喜讯。 实验室里顿时一静，好像空间里仪器流动的声音、颤动的心跳都被朱玲的这句话给按下了暂停键，大家都镇住了。随即在静默的夜空里炸开了绚烂的烟火，实验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有几个研究员当即便跳了起来，激动得手舞足蹈，热泪盈眶。连徐志怡都被这气氛感染，鼻头有些微酸。他一直担心着，没想到成绩如此斐然。 任菲菲急切地追问道，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还有2个梯队的病人要注射疫苗，如果也成功了，就马上大规模投入生产，推广到各大医院使用。 朱玲的声音又爽又脆，只觉得终于能够狠狠反击了。接下来的2期临床实验结果毫无疑问非常理想，对抗 SH5N1 的治疗性疫苗迅速投入大规模的生产即将面世，整个世界为之振奋，人们紧张而期待地等待着救世疫苗投入使用。很快疫苗就被加班加点地生产出来，并出现在各防疫站和医院。各地的防疫站24小时面向民众接种，但因为排队的人数太多，不得不调动武警来维护秩序。疫苗的效果还没有被证实，城市却好像一夜之间就复苏了，死气沉沉的阴霾，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防备全部消失了。排队的人的脸上全部洋溢着笑容，尽管还戴着口罩，可是他们敢于大胆地交谈，分享音乐、八卦，长长的蜿蜒的队伍里不时爆发出笑声，就好像他们不是在等待打针，而是在参加一场盛大的开幕式。是的，他们在等待，等待新生活重新拉开帷幕。而医院里，病人们更是比过节还要兴奋，甚至有人跟着手机播放的音乐跳舞，连医护人员都透着久违的轻松，脚步轻盈，笑意满满，不时和病人们开着玩笑，甚至在病人跳舞的时候拍手应和。传染病医院的走廊尽头住着一个女孩，她是床位满了以后被硬塞进来的，因为被她感染的自己一家5口和14个同事全部都死了，被大家暗地里称作毒女。自从进了医院，她便再也没有离开过走廊尽头的这张单人床，她几乎已经认定这就是她最后的归宿了。她整个人就像是身下洗得发灰的床单，灰暗、陈旧、绝望、破损。但今天当那只透明的带着点婴儿微微泛蓝的眼白颜色的安布瓶被护士用手指啪的一声掰断瓶口，将细长的针头探入，薄薄吸足针剂，然后准确地扎入他瘦得几乎贴在骨头上的手臂肌肉时，他沉寂已久的心脏突然激动地跳动了起来。随着护士缓缓地推动针药，他竟然觉得是涓涓的生命能量正在被注入，他的免疫力马上就要重新被唤醒。注射完后，护士又去照顾下一个病人，女孩却起身用已经生疏的步态走到廊前洒满阳光的长窗前，微微眯起眼，试探着去迎接那令人流泪的时光。窗外新绿的树叶簇新闪耀着，粉白的花在繁盛的枝叶中如停歇的娇嫩白鸽，她的嘴角微微翘起， 停工了很久的酒窝哗啦一下全绽开了，对生的渴望重新回到了女孩的脸上。一周之后，如同上帝恩泽人间，医院里隔离的病人开始好转，不断有人痊愈出院。四周之后，床空了一半，压在人们心头的大石终于被搬走，城市重新焕发了活力，甚至因为憋屈沉寂太久反而更显得蓬勃热闹了。人们又重新折腾了起来，开店的、游玩的、旅行的、下馆子的、泡吧的，城市灯红酒绿的行头重新披挂起来，而且更为宵艳。而徐志怡则被奉为救世主一样的存在，媒体关注他，人们谈论他，就连综艺节目都妄图请他出席。有时候徐志怡一从实验室出来，就会被冷不丁冲出来的记者用话筒直逼在眼前，连去食堂都有人跟着。他的照片被登在了杂志社的封面，微博里有很多人肉他的粉丝。他的一个学生偷偷把他上课的视频放到网上，当天的点击率就有数十万，更不断有被治好的病人很有心地在生物实验室的门外放上鲜花致谢，令保安不胜其烦。天才女病毒学家的名声彻底响彻神州大地。但是除了第一次在疾控中心安排的媒体发布会上他亲自发布了关于疫苗的详细情况后，就一直低调行事，哪怕被王院长逼着他也不肯接受任何采访。关于他的各种传闻倒是因为没有当事人出来澄清而风靡一时，就连他获得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的神范也被翻出来重新炒成新闻，一时间徐志毅的风头无人能及。充斥着苦杏仁味儿的病床一头，暴露在八分钟前还距离地球 1.5 公里远的一缕阳光中，阳光洒在老人的脸上，脸上有两行泪，从原本浑浊此刻却因柔情满意而变得深亮的眼睛里流了出来，泪与阳光相遇，交汇出奇异的光晕，闪烁在这张被时光无情镌刻过的脸上，好像暗夜里的彩虹。而那彩虹的光晕正巧投射在老人病床上的电脑屏幕上，老人坐在病床上勉力靠着墙，布满老人斑的手颤着颤着就摸上了屏幕，摸上了那张他其实从未真正见过的脸。那是沈思刚刚发给他的一封邮件，那是一本杂志的封面，逆转瘟疫的病毒女王的标题下配了一张摄影师偷拍的徐志怡的照片。照片里的徐志怡正骑着破自行车，目光平静地望着前方，飞一样地穿过了林荫小道，凌乱的发在微风中蓬勃地向后飞扬，夏日赤金般的阳光落在他的身上，形成了斑斓的影。沈思发来的邮件里每个字都带着骄傲，好似那个在实验室里力挽狂澜救人无数获得无上荣誉的人是他自己。老人想起他在充分让沈思相信了自己的预知能力之后第一次谈起徐志怡的对话，当时他威胁沈思想尽一切办法接近徐志怡。我为什么要接近他？他是谁？你孙女？沈思的语气很不屑一顾。不是，那是你仇人的孙女。也不是。沈思恶狠狠地按上手机上的一个个字母。那她是国家领导人的女儿吗？不是。某个财团的继承人？不是。她很有名？不是。那我为什么要接近她？沈思几乎是嗤之以鼻。因为有一天他会拯救几千万人的生命。那他会因此而变得富有吗？不会。那几千万人的生命和我有什么关系？沈思还是不为所动。你是那几千万分之一。于是为着自己的生命，沈思半信半疑地去接近那个对于他来说处于另一个世界的女人，那种接近就像是捏着鼻子强迫自己灌下一碗浓臭的苦药。而现在说起徐志怡，他的语气里已经透着说不出的熟稔、亲昵、关切和自豪。叮咚的一声，新的邮件收到了，电脑里传出了沈思的声音，打断了老人的回忆。老头，你答应过我疫情解除你就会告诉我你是谁。老人的唇抖了抖，声音虚弱无力，整个胸腔像是塞了一团烂棉絮，只能勉强震动着发出暗哑如废旧马达的声音。 但他的脸上却出现了一种奇异的神色，那是一种带着小小恶作剧得逞后的皎洁的神色，像偷吃了小母鸡的老狐狸才有的满足自得。 我可以告诉你，就怕你没胆知道， 老人这样说。是你没胆说吧？ 我就是你， 老人说道，眼中皎洁的光一闪。你是老糊涂了吧？沈四飞速反击， 我真的是你，50年后的你。 你这是在讲聊斋呢，不想说也别使这种烂招啊。沈四对此嗤之以鼻， 我早猜到了，说了你也不会信。 那你说点让我能够相信的。沈四觉得好笑，其实他都不敢肯定预言师到底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只是说他是老人他就姑且相信着。但是此刻他只觉得这位故弄玄虚的预言师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我知道你所有的秘密，包括想法。 好、哦，沈四轻轻地敲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发了过去。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三集。 王鹏翔来北京找汤继国询问爸爸生前的一些事情，汤继国继续给他讲王轩的事情。 你爸爸是个习武天才，当年我虽为师兄，却怎么练也比不过这个师弟。你爸爸如果想做官的话，估计也能比我混得好。只是他退役后有个宏愿，要去收集整理各地民间武术的第一手资料。他遍访民间高手，最初用文字记录拍照，后来发展到给他们录像。你爸爸喜欢东奔西跑，我喜欢坐办公室，时间长了我就熬成了他的头头。我们私下里有分工，我专门负责向上级申请经费，帮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唉，一晃就是20多年呢。这个事业他整整坚持了20年，一代人的时间。如果不是为了这个，以他的能力早就提上去了。 可是我爸爸忙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成果吗？ 成果？你爸从来没和你讲过他的工作？ 没有。 汤继国闻言略显失望，他打开身边的文件袋，拿出一本厚厚的16开图书，封面上印着中国武术地理6个大字。翻开内文，里边的图文并茂，印得很漂亮。 孩子，这就是你爸爸毕生的成就。上面按行政区划记载了50多种民间武术流派的珍贵资料，有照片，有记录，有民间武士的自传。写出这几10万字的东西，你爸爸全靠自学。其实他记载的原始资料比这多好几倍，至少300多个门派。可惜按照出版社的要求删掉不少。 这时候手机的提示音响了起来，打断了汤继国。他掏出手机看看上面的信息，脸色稍有变化。 汤伯伯，您是不是有事？ 没什么，业务上的事。好好看这本书吧。你爸爸去得太早。 送走了王鹏翔，汤继国没法再保持镇定了，如百瓜挠心一般，好不容易挨到了晚上。他没有开自己的车，故意打了辆出租车，来到通惠河僻静的岸边。周围很昏暗，远处则灯火通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高挑的女子依着河边的栏杆，打扮得很性感。 小丽，你怎么还给我发短信？不是说好不再见面了吗？ 话音落下，汤继国已经走到了高挑女子的背后，伸手去拍她的肩膀。女子突然转身抓住汤继国的手，将他扭倒在地。这根本不是小丽，而是个扮成女装的男子。汤继国大吃一惊，下意识地翻滚了起来。多年前的基础训练还是起了作用，他站稳步伐，挥拳猛击对手， 男扮女装的偷袭者闪身招架，然后展开了凌厉的反击。唐继国虽有武功根底，毕竟在办公室里坐了多年了，动作已经很生疏了，再加上身体笨拙，几个回合后就被踢翻在地。唐继国挣扎地爬了起来。 嘿，怎么想喊救命啊？ 你是谁？你要干什么？ 告诉我终极武术在哪里。 什么终极武术？你神经病啊。 听到了这句话呀，这个长发披肩的年轻人居然不再追问，冲上来一记连环的鞭腿，凌厉至极。汤继国连招架之功都没有，再一次的被踢倒在地。年轻人跪了下来，扭住他的胳膊，用膝盖压住了他的肋部。 堂堂国家干部在外面包二奶，哎，这是什么性质问题？要不要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快告诉我，王轩把终极武术放在什么地方？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说的这个东西，你让我到哪里找去？ 他真没留给你？ 不是留不留的问题，世界上哪有什么终极武术？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金庸，也许他老人家知道。 这句话反而让长发青年冷静了下来，他思考着什么，锁住汤继国的手脚，因此而稍稍的放松。汤继国猛地挣扎起来，推倒对手，不再纠缠，大步向远处逃去。长发青年一个鲤鱼打挺窜起来，几个箭步就追上来，再一个倒地脚剪腿擒住汤继国，然后他用一双胳膊死死地锁住了汤继国的喉咙。 最后问你一遍，终极武术在哪里？不说的话，明天你就等着和纪委的人谈话吧。 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那根本就是王勋幻想出来的东西。 什么？接着说。 20多年前，王勋对我说，他要把各种武术门派的精华提炼出来，研究出世界上最纯粹的武术，威力比现在任何武术都大得多。他给这种东西起了好多名字，什么总武术、纯武术、超级武术、基本武术，最后就叫终极武术。反正不管怎么叫，都是他自己在瞎想，根本不切实际。你要是想找这个终极武术，不如到墓地去问他自己。 据我所知，这些年他和你讲了不少有关终极武术的设想。 他是我的老朋友，别人不关心这些胡思乱想，他当然只有和我念叨。我只是陪他聊天，你以为我真信仰？再说这些事情你怎么会知道？你到底是谁？ 老哥你听好了，你搞过别人的老婆，人家男人知道了请人来报复，如果有人问起你脸上怎么会有伤，这就是答案，记住了吧？ 汤继国未置可否，尴尬地站在原地，望着男扮女装者扬长而去。却如这个神秘人物所说，带着撕破的衣服和一脸血污，汤继国连老婆都瞒不过，他必须得有所交代。于是啊，汤继国就编了一个瞎话，到派出所报案，警察叫来医生，给他的脸上包着纱布，胳膊打好了夹板，妻子闻讯已经来到了派出所，对汤继国的遭遇啊十分不解。 警察同志，我只是个基层干部，没什么实权，就是和谁有矛盾也不至于往死里下手，所以肯定是遇到了流动作案人员。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个黑灯瞎火的地方？ 我办事正好路过那里。 作案者究竟是什么人，我们警方会下结论。现在请你叙述一下案发时的情形。 这时候一个警察推门进来，招呼做笔录的警察出去，两人来到派出所所长办公室，一名高级警官站在那里，所长正向他介绍着情况。此人叫李建军，是市刑警队副队长，他想了解一下汤继国的情况，于是做笔录的警察就把他记录到的情况说了一遍。汤继国是中国武术协会科研处的干部， 几个小时前，在通惠河边散步，被一个陌生人袭击，受了伤，但没有财产损失。 他在陈述案发过程时吞吞吐吐，我猜他可能知道是受了谁的袭击，当着老婆的面故意不讲。 李队长要不要亲自问他？ 所长，现在我不宜出面，你们先当普通案件来处理，给他点压力，让他讲清到底受了谁的袭击。如果他当着老婆的面不愿意讲，你可以对他单独询问。 办案的警察退了出去，只剩下了所长和李建军。 队长，这个人能牵扯到多大的案子？ 现在还不好说，还有可能只是他的个人恩怨，也可能涉及一桩命案。 两名警察继续给汤继国做笔录，一名女警啊，已经带着汤继国的妻子回避到了另外的房间里。警察让汤继国补充有关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汤继国呢，显得犹豫不决。 我想，你也希望从警察这里得到帮助吧？对于他，你还记得什么情况？都说说吧。 那当然，当然，我不认识这个人，不过根据他的格斗风格，应该是从特种部队里退伍的。 怎么，格斗风格你也能判断？ 当然，我也是武术队专业出身嘛，虽然坐办公室这么多年，各种格斗风格我还是能看出来的。他以前肯定是个特种兵。 在17、8岁这个年纪上，同龄人之间最能讲知心话了。王鹏翔带着一个疑问来到了卷毛的家，同来的还有其他几个铁杆。卷毛在桌面上摆好笔记本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款游戏的起始界面。两个武士穿得中不中西不西，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抱拳对持着。卷毛招呼另一个同学，和他并肩盘坐在地毯上，各自拿着一个游戏手柄接入电脑。 我选山东弹腿。 我选八极拳派。 没文化真可怕，那念八极拳。 我管他念几声呢，速度之高，威力之大，爆发力强才是王道。 两个玩家分别选好了各自的武术门派，通过手柄的操作，虚拟武士展开了对打。虚拟武士的格斗动作都是由该门派的精华招式，所以啊，较量起来风格明显不同。最后卷毛赢了这局游戏。放下手柄，卷毛转过身给王鹏翔介绍起来。 瞧见没有，这就是当今最火爆的格斗类网游论剑，里面有中国125个传统武术门派可供玩家扮演。和那种武侠游戏不同，这些门派不是武侠作家编的，现实中都存在。据说游戏公司专门请这些流派的高手表演，拍下来录像，再转成数字信号，最后变成游戏。哎，大鹏，你真没玩过这游戏啊？ 没有。我说你智商怎么那么高呢？原来你是从火星来的。 其实我听过这款游戏，可从来没关注过。我觉得武术这种爱好太老土了，只有我父亲那种60后才会喜欢，现在谁还玩这个呀？光奥运会就那么多项目，再不行还有街舞什么的。 这话可不好讲。哎，流行时尚来来回回十几年转一圈，你没看好的同学现在爱买回力牌球鞋吗？那都是70年代的东西了。反正论剑上线后，玩家数量一直在暴涨。 为了证实这一点呢，卷毛转身问其他客人玩过没有。一圈问下来后，事实证明王鹏翔是屋子里唯一的另类。但这显然不是今天的重点，大家笑过之后都严肃地看着王鹏翔。来之前他们才知道，这款家喻户晓的游戏原来是他的父亲设计的。 这个游戏里面的影像资料都是我父亲多年收集的，一开始完全不是为了做游戏，属于官差。后来快乐世界公司把它买过去，转制成 3D， 进而开发出这款游戏。哎，不怕你们笑话，这些事情我都是这几天才知道的，以前他都没和我提过。 提不提无所谓， 你爸给你留下这么一大笔钱，够意思了。唉，我爸每月抚养费才600块，还得我妈上门催才给。 众同学围着王鹏翔笑了起来，王鹏翔没受周围的气氛感染，沉浸在思考当中。他总觉得呀，这里边的好多事儿都不对头，没解开一个谜，心里又会增加更多的疑问。然而在同一个世界里，一个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处，一群人正在算计着与这个孩子有关的事情。在那个半废弃的厂房里，在陈律师毙命的地方，如今多出了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电视机，正在播放新闻。几个汉子在不远处围成半圈，各自抱着把椅子坐在那里看着。桌子是从附近捡来的，上面的漆皮剥落，椅子也是简易的塑料椅。室内还有储物柜、饮水机，都显示着临时收集和拼凑的痕迹。在那张办公桌上，还有几个人脚边的地面上，凌乱地摆放着各种食品、烟酒和饮料。在看电视新闻的同时呢，他们有的在吃东西，有的在抽烟，但都不说话。电视上正播放有关新疆劫机事件的新闻画面，主持人的声音在空旷的房间里回响着。 6月29日，由新疆和田飞往乌鲁木齐的 GS7554 航班在空中遭遇6名歹徒暴力劫持，随后被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飞机随即返航和田机场并安全着陆，6名歹徒被公安机关抓获。据悉，1名歹徒化妆成残疾人，携金属拐杖混过安检，在空中他们将拐杖拆成钢管作为武器发起袭击。 任海涛站了起来，用遥控器关掉了电视，环顾众人。 看到了吗？他们的思路和我完全一样，只是没有我们的本领。这个事件一发生，国内安检肯定会更严格，金属拐杖也不能再让带进机舱，所以我们必须找到终极武术，不要枪，不用刀，直接把我们的身体打造成武器，人形的武器。 老大，咱们兄弟几个可都是专业人士，凭现在的身手联合起来也能解下一架飞机啊。 说话的人长得很高，绰号叫竹竿，是个因违纪被开除的警察。 远远不够，这些人怎么样？基地组织训练出来的，都是亡命徒，还不照样被制服了？ 那是他们不走运，乘客里恰好有几个便衣警察出差。 如果我们掌握了那个终极武术，不要说几个警察，即便全体乘客都是警察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因为他们练的都是有局限的格斗术，是凡间的武术。 老大，如果动手成功，你准备敲诈政府多少钱？ 1亿欧元。 为什么是欧元？1亿美元不行吗？ 嘿嘿嘿，真是没见过世面，就知道个美元。1亿欧元可比1亿美元多呀。 不光是这个问题，欧元最大面额是500一张，我们可以背走更多的钞票。搞这种生意还指望到银行提款吗？我可不管什么政治，我只要钱。同样是徒手劫机，我还要活着离开，带着一大笔钱。我要完成这个奇迹，或许超过了911的难度系数，这将是终极犯罪，是黑色的奇迹。 忽然，任海涛腰间的手机信息提示音响了起来。在这个安静的环境里啊，显得很刺耳。白毛拿出手机看了看， 是顺子。 白毛站起来，走到铁门的旁边，用鱼眼向里外看了看，小心地打开了门。这里所有人都不称呼别人的名字，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这群人是任海涛组织起来的，他一个个仔细挑选， 组成了这个极有杀伤力的黑帮。他把在监狱里总结了9年的犯罪经验传授给他们，其中一条就是彼此不能告知真实姓名，还有家庭背景，也不要相互打听。如果有谁被警察抓住，他最多只能说出同伙的绰号，这样啊，就多了一层保险。唯一知道这里所有人底细的，只有任海涛。他向大家保证，自己不会被警察生服。他有100种方式，在可能被警察活擒前自杀。任海涛本人呢，最初被称为彪哥，后来成员多了，大家干脆简单的叫他老大。门口进来一个长发男子，正是袭击汤继国的那个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男装，同时呢将长发梳成了马尾状。原来啊，那就是他的真发。 老大，汤继国我看炸不出什么，王轩死前没把终极武术的秘密告诉他。 哦，他都和你说了什么？ 小顺子掏出一支录音笔放到了桌上。 都录在这里，照我看终极武术未必存在，就是王轩本人，他那个身手我们也领教过，一个人对付不了，两个人足够了。如果那就是终极武术的话，我看找不着无所谓。 不，终极武术肯定存在，威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读过王轩所有公开的文字，他的方向完全正确，又加上20年认真的研究，终极武术就算没最终完成，至少也有了80%。至于王轩本人的身手，那说明不了什么。他早年在运动队受过重伤，和咱们交手时又到了癌症晚期，3天2头接受化疗，身体早就不行了。再说，王轩能把终极武术研究出来，跟他自己能练出来，那是两回事。你看哪个足球教练上场比赛过？ 那怎么办？下面还从谁那里找线索啊？ 这2年，王轩和快乐世界公司里面一个女高管走得很近，她就是咱们下一个目标，还有王轩的儿子。接下来，咱们就从这2个人身上下手。 那这次谁去和他套近乎？那个小家伙才高中毕业。 小刀，这里你最年轻，和他没有代沟，能聊到一起，以后你想法和他接近。 被点到叫小刀的人走进光圈里，那是一个20出头的男子，穿着打扮还很像一个大学生。小刀也是个被开除的警察。 你把发型整理整理，特别是不能让他看到你这些纹身，那孩子是优等生，看到这些会反感。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哟，不愧是警校训练出来的，时时不忘向领导汇报啊。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的机会，